你看这个功率啊，二八 T 的车型是280马力和400牛米 啊，通用的比较堪大的发动机， 对对对 啊， 然后再要用上它自己的9AT， 所以这样一套动力组合下来的话，还是给人很享受的一种驾驶感觉吧。就是 我能先问问吗？ 嗯， 都有什么车？ 这次活动用车是君威、君威 GS、君越，还有昂科威。 君威有两辆， 嗯， 有 GS 版本和非 GS 版本。 对对对，普通版本。哦、像君越的 Avania 就最顶配的那个君越也有。 哦， 嗯。嗯对、 哦、还有 Avania 哎，对对对，这个整 你别说，前两天我在北京路面上看见一个 GL8 的 Avania、 啊、 嗯，就那个真在外观上就看了一个尾标而已，我真的没有太多 那个颜色 去专属的那辆那个叫什么什么颜色来着，我说不太上来了， 什么紫， 反正就是那个颜色，看来之后就哎后边贴这么一个标、嗯、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车主自己贴的啊、嗯、因为那个色好像不是紫 啊，那也有可能、 哦、 某汽配城淘来的， 反正如果说选那个版本不选那个独到的颜色的车主，那还真是太低了， 就比较个性那种人、嗯、是吧，因为毕竟那个车也是多说两句 40多万 小50了得， 是 啊、 哦、应该算是在这个 MPV 阵营当中风景大霸王有力的竞争对手、啊、 就是那种图啥的这种说法是吧， 哎 买它图啥， 这个哎我就特别好奇问你们，就是如果你们看到这样的车型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这种 Avania 这种版本的， 我就觉得 低调奢华， 不是，我就觉得这个消费者肯定是忠粉儿 啊、哦、 就因为他要花更多的钱买， 我觉得他不差钱儿 对啊，就是那种忠粉嘛、哦、 但有那种低调的，就是比如说咱要是买个 M3 的话，他后面把车上所有的能露 M 的感觉的东西全都弄掉、嗯、 人说了嘛、哦、不是你要买一个正宗的 M5 跟你买一个这个武器去改的这个 M 套件是有本质上区别的、哦、区别在哪儿呢，原来车身就是自己带着、哦、不是那个子弹镜、 嗯、 而是正经的 M5 是没有天窗的 哦、 嗯，形式服务于功能， 所以说现在那个我看网上还有这个贴纸挺好玩的，这不是一辆普通的 AMG、 嗯、 这是一辆假的 AMG、嗯、 就是带贴纸的 AMG 对，它也故意标上、啊、 不过 2.0T 的这个发动机说实话，我们不管是从别克的品牌还是雪佛兰的品牌、 嗯、 还是凯迪拉克的这个品牌、 嗯、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通用这个发动机傻猛傻猛的这样的感觉， 确实动力很 足。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它傻猛傻猛的、嗯，就是因为它变速箱不是那么的聪明。一开始是六 AT 嘛， 对啊， 嗯，但就是真是说到换挡上边，还真就没有那么、嗯。 对，它不是那么灵光，就是基本上都处在那个2006年世界杯说在思考人生阶段，是吧？ 嗯，但发动机真的是给我一种，反正我开出了一种大排量自信的感觉、啊。 对，就是那种傻猛傻猛的劲儿、 嗯， 就是真的是往前窜， 嗯、 然后从不停歇那种感觉、 嗯， 就是心脏不错，但是这个。腿脚感觉不太利索， 那是小脑稍微那什么配合， 所以你就看这个这回换装9AT 之后，它毕竟要比原来的这个6AT 要多出3个档位来、 嗯、 对，它至少在平顺性上你显而易见就必须做得更高， 是没错、 嗯、 没错，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其实是一个很紧凑的活动，大概分为里外两场、 嗯、 这个里指的是一个场地内的里、 啊、 就是场地内的试驾、 嗯、 一个外呢就是指的是一个道路上的一个小开放试驾，只有5公里，在场地内呢它搭设了两组这个模型，一个是昂科威用来一个小的越野体验的这样一个驼峰桥、 嗯、 然后上面有3个滑轮组，然后用来体验一下昂科威的一个四驱脱困，还有它的一个陡坡缓降。 在桥上面有3个滑轮组吗？ 对对对对对，3个滑轮组在铺在桥上的。 哦哦，就是上坡。 对对对，上坡的时候 就在 上坡 顶呗， 桥坡坡的 坡 中间， 哦、 哎、 哦，大概20多度的一个斜坡，然后3个轮打滑。靠一个轮子， 对， 还是非驱动轮要把它顶上去。 四驱嘛，都是 啊。我的意思就是，不是前面2个轮子，是后边的，一定要是把动力传到后边的一个轮子上往上顶，是吧？ 是这个。当时我们没有去注意的去体现它这个是哪2个轮子，但是就是主要是体现它这一个脱困的这个能力。反正不管怎么着是挠着呢，那没问题，对吧？ 一个轮挺难的。 然后呢，外呢，场地内还有一个道具组呢，就是一个用桩桶摆出了一个 S 弯、 哦、 这个主要是用来体验君威 GS， 这就是正经的赛道。 哎，对，君威 GS 这样一个赛道，有直线，有发卡弯，还有紧急并线。 嗯，老车呢，前段时间去了青岛来试驾了别克的很多车型。至于这些车开起来怎么样呢？一会儿让老车跟大家接着详细说说。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和你就像越来越年轻。就像一件俗气的衣裳，越来越老的不止爸爸的脸庞。